咁有陣時我哋咧會經常經過一場難，或者身上生一種惡病。好啦，呢一種惡病嘅時候，我哋會求醫，求唔到，求唔到又點樣咧？彷徨啦，苦難啦，嗰陣時覺得淒涼啦，到處求醫啦。好啦，當你到處求醫嘅時候，但求有人幫到你解決到，你就會信呢個人噶啦。咁呢個人咧出現嘅時候就帶你去。帶你去做乜嘢呢？就帶你入佛門，教你懺悔，教你求觀音菩薩，教你求觀音菩薩大悲咒水，咁啊令到你飲咗之後咧，你個 cancer 咧就消除咗。咁喺咁樣嘅情況之下，你會唔會信啊？會啦，你嗰陣時咧，你會信觀音菩薩真係叻，真係大慈大悲救唔救啊？嗱，呢一個咧，只不過係我舉一個例子。咁呢啲咧，嗱，我哋解決咗呢個苦難、呢個病魔之後，我哋未必會發心出家嘅喎，係啦。咁但係我咧又唔捨得唔信佛喎。嗰陣時我哋咧只腳開始踏入佛門，跟住咧就開始學佛，咁啊讀經，咁啊可以咧你 keep 兩堂功課啦。咁啊或者咧再進一步。就是皈依三寶，做一個正式的佛弟子。咁啊，再進一步咧，就受五戒啦。咁啊，如果再進一步咧，可以受埋呢個菩薩戒。咁啊，一步一步嚟。咁呢啲咧就叫做優婆塞優婆夷啦。咁就係觀世音菩薩咧，會知道呢一啲人，佢雖然信佛，但係未必會發心出家。咁啊，以呢個居士身啦，或者優婆夷、優婆夷。则咁样嘅身份去做佢，咁啊令到佢咧以自己本人在家学佛一样可以解决。你信唔信？有冇咁嘅信心？有。嗱，如果有咁嘅信心咧就好啦，因为在家居士学佛能够解决生死，能够自知自觉，呢啲例子啊多到数不胜数啊，好多啊都系唔识字嘅老太婆。當佢一接觸咗呢個佛法，知道佛法嘅好處，佢時時念佛，念到咧自己喺夢裏邊念到西方極樂世界嘅境界，念到上下咧，佢知道自己幾時走。咁呢啲咧就係自知自知啦。咁佢能夠去到西方極樂世界，佢呢個六道輪迴已經冇嘅份啦。佢再嚟呢個三界裏邊，唔再嚟呢個人間裏邊受呢個生死啦。咁佢喺呢個西方极乐世界系咪就系成佛呢？唔系，只不过去咗嗰度咧，就系喺佛嘅国土里边，喺佛嘅国土里边继续修行，修行到咧个功行圆满啦，成佛啦，成咗之后咧，你再翻嚟呢个人间里边，再度嗰啲一切嘅众生，或者去第二个世界去度呢个众生。一个能够成佛嘅人，如果佢哋唔发度众生嘅话，佢亦都係冇辦法能夠成佛嘅，咁呢個咧大家要知道。咁啊，仲有就係話喺我哋呢個人間裏面修行，會有好多唔方便，有好多障礙。呢啲障礙係乜嘢呢？舉一個例子，譬如我哋打緊坐嘅時候，嗰只蚊一追埋嚟，你點先？打還是唔打？嚇、啊？打唔打？唔打，有冇咬？係咪？供养你系咪？嗱，呢就系障碍啦。喺我哋娑婆世界修行嘅时候，好蚊可以唔打，只曱甴翻到上嚟个膝头哥度点？你系好惊曱甴嘅，你点样办？好多障碍啊！你都唔知道喺呢个娑婆世界里边嘅修行就系咁，就系话点解？要咁慈悲呢，就是要我哋发呢个心求生净土，知道我世间啊好多嘢障碍我哋修行唔容易，就是仲有就是话念头啊，我哋念头降服唔到，仲有家庭嘅障碍、环境、人事，通通都障碍我哋嘅，我哋都冇呢个定力，系咪啊？冇呢个定就话我哋嗰个分别心啊，永远喺度分别。永遠是被外境去吸到我們，我們不想動念頭呢，不行，你做不到，你未有這個定力， 未有呢个定律咧，就系有呢个外境，你真就被外境吸住咗，你个思想念头你就跟住呢个外境转啦。我哋系咁，系嘛？所以咧就佛要我哋发愿求生净土，喺嗰度继续修行。继续修行嘅时候咧，我哋总会有一日咧会成佛。咁啊，仲有一位大德系密宗嘅大德，佢曾经问呢个法师，问一个法师，佢话你知唔知道孙中山先生系边一个天落嚟噶？佢哋咁问啦，咁但系咧，佢哋知道嗰个密宗嘅师傅，佢知道系自在天嘅天人嚟噶。咁所以佢咧就做国王咯，做王啦，系咪？但系佢唔自在喎、哦。你知道佢搞革命嘅时候啊，所经历嗰啲艰苦啊，几多啊，系咪？又俾人捉咗入坐监，你估好好玩啊？坐监系咪？咁所以咧，落到嚟就算做人王啦，都未必好。咁啊，唯有咧，我哋一於就系修学佛法。跟住落嚟呢段经文咧。他就说应以长者居士宰观婆罗门妇女身得道者出现妇女身而为说法，这一段经文呢他就是这样的，因为前面那些全部都是讲男众的嘛，是吧？所以他这里呢就讲就是这一些长者居士宰观婆罗门的女眷，女的眷属，他们在这个深闺里面呢，呢啲闺中咧，有时又变成怨妇，有时咧佢哋冇办法可以出得嚟参加啲社会嘅活动，亦都系冇办法能够接触到佛教嘅。咁呢啲妇女咧，佢哋有慧根，同埋咧佢哋个心地善良，亦都知道咧做一个女人时时被啲男人约束住、困住，冇啲自由。咁啊，亦仲有咧就话女人啊嗰种苦咧。就是男人所沒的，女人的苦大家知不知道啊？要生仔，是不是受這種痛苦，那麼托BB那時候又辛苦，還有呢每個月又麻煩，是吧？那所以這些呢就是女人的障礙，那些苦呢有很多女人呢就不願意做女人的，希望能夠下一生做男人。那麼現在我們信了佛之後呢就不要這樣想了，唔好下生做男人喎、哦，唔系好玩噶喎、哦，要养妻活儿喎、哦，又要有本事先得喎，唔系俾个老婆叻过自己又唔掂喎，系嘛？所以咧，你嗰个先系奋斗啊、挣扎啊，你要好拼搏啊。咁而家学咗佛咧，就话我哋唔好去轮回，要即生咧就要解脱，唔好再留住呢个生死。咁呢啲婦女咧冇機會出外邊，同埋咧參加呢個法會啊，或者去寺門啊咁樣。咁啊，觀世音菩薩咧就知道邊一個有呢個善根因緣可以得到嘅話，佢就會現呢一啲咁樣嘅婦女身啊。因為現翻嗰啲身先至可以去佢屋企，去佢個心歸裏邊去同佢傾偈啊、説法啊咁樣噶嘛。咁啊，所以咧呢啲婦女咧就要由呢啲大菩薩先至可以咧。令到他们得到解决。那么应以同男同女身得道者，即然同男同女身而为说法。同男同女呢就即是未失这个心的，未有男女这种生活过呢就叫做同男同女。就不一定说是十岁下那些儿童呢才是为同的。就算你几十岁都好，你未破这个男女之間那種慾念的呢，未有這樣的行為的呢，都叫做同男同女的、哦、那在我們佛教裡面呢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善財童子，那他呢就經過53參到處參學參一善知識，那其中一參呢就是參到觀世音菩薩，那麼觀世音菩薩呢就跟他說法。觀世音那時呢在花園經裏面呢，他就不是叫觀世音，他就叫觀自在菩薩。那善財童子呢去參他的時候呢就跟他說法，什麼叫做大悲門，是怎樣行這個法門就令到他得到解決。那還有觀世音菩薩的數量呢 是其中有一個龍女的嘛，玉女的嘛，童男玉女。這個童女呢，她就是在龍宮裏面八歲大一的龍女，她亦都是以這個童身童真入道，她亦得到解脫，她亦都是可以成佛。這個呢就是童男童女得到呢觀世音菩薩呢即現回她的童身，即是大家小朋友齊齊玩，然後她呢就帶她怎樣去修行學佛，咁啊令到佢得到解脱。跟住落嚟就係應以天龍夜叉乾達婆阿修羅迦樓羅緊羅羅緊羅羅摩喉羅騎人非人等身得道者，即皆現之而為說法。咁呢一段經文咧就叫做天龍八部啊，即係總共有八部眾，八種嘅類別嘅眾生。咁啊，天咧就係包括曬三界咁多層天啦，二十八層天啦。咁啊，龍咧就有天龍、有海龍、有降雨嘅龍，種種嘅龍都有喎。咁呢啲龍咧，佢唔容易俾我哋肉眼凡夫睇到嘅。咁我哋喺呢個博物館裏邊咧，有時會睇到嗰啲。那些龍呢，那些叫做恐龍啊，好像隻鹿那樣，他們的那個標本呢，那個骨啊，就好像那些很大的骨架。那這種龍呢，就不屬於說現在佛經所指的龍啊。那些龍呢，就是地下的動物啊。這些龍呢，它是潛在海底，有些在天上的，就是可以降雨那種呢，清風作浪那種呢。咁種龍呢，佢有佢哋嘅業障，佢哋每日呢都要受三種嘅苦難嘅，咁所以佢哋都要求呢個脫離佢哋嘅本類。咁夜叉呢就係二十鬼啦，上次就解釋過。咁乾達婆呢就叫做臭香神啦，臭香神佢喺天上呢係負責呢個咒音樂嘅。咁呢個帝釋天啊，如果佢想起要聽音樂嘅時候咧，佢就唔使打電話啦。佢就點起支香，點起一種香咧，佢中意聞嘅呢個臭香神，佢中意聞嗰種香，點起。咁一聞嗰種香味咧，佢就一支箭咁樣飆嚟咧，就要為呢個帝釋奏呢個天樂，俾呢個帝釋天嚟享受欣賞咁嘅。咁阿修羅咧就係、是。叫做無端正的，佢女的呢就叫做甚端正，啱啱相反，男的就醜到不得了，女的就靚到不得了咁樣。咁佢係點樣可以得到呢一個身嘅咧？嗱，佢又係又持戒又修善又肯修行，咁唯有咧就呢個親心啊，而佢親火好大。喐下咧就動刀動槍，喐下就裂衫袖，執人心口。咁呢啲火咧非常之大。咁啊，雖然佢修行布施持戒做呢啲嘢，但係佢得到嘅火報呢個身咧，就變成係作阿修羅，仲要醜樣。嗱，曾經係講過話，一個人咧動呢個火啊，親火一起嘅時候咧，嗰個樣係好醜噶嘛，係嘛？嗱，所以佢時時動呢個親火，所以佢嘅。的業報身呢就叫做無端正啦，醜樣啦。咁啊，啱啱相反嗰啲修羅女呢就甚端正，靚到不得了嘅。咁佢嗰個女呢就係、是、嫁俾呢個帝釋天，即係帝釋天咧就係佢嘅女婿啦。咁啊，曾經呢就為咗佢仲有疑惑啊，疑心最重，疑心最重嘅時候呢就因為一啲誤會呢同帝釋天啊大開戰，咁啊打輸咗。初時就是帝釋天輸的，咁啊，佢輸咗嘅時候，請問佛點辦？佛就話佢教佢咧，佢話你只係念摩诃波耶波罗蜜啦咁，咁啊帝釋咧就翻去念啦。當佢一念起摩诃波耶波罗蜜，阿修羅咧就敗啦，打輸佛，輸咗佢咧走入嗰個蓮藕啊，嗰、那個窿嗰度，喺嗰啲蓮藕窿匿埋。咁啊，呢個咧就叫做阿修羅，咁佢自己本身都唔係好受嘅喎，咁佢亦都係要 希望有一天能够脱离他的本领。那大流罗呢，我们中文是译做叫做大鹏鸟，就是大鹏金翅鸟。这个大鹏金翅鸟呢，它那个食物就唯有龙才能够它口味的，它食龙呢就好像食面条一样那么好味。可惜呢龙的就不多，你吃其他就没了嘛，因为它自己的身形又大，那只翼就剪开来呢有几万里，一拨那些海水，那些海水呢就离开了，又看到个龙宫呢，然后见到龙子龙孙呢，它就一条一条这样将人吃。那它一日呢就要吃一条大龙，五百条小龙才够它一餐。那你说是不是又是苦恼啊？好，那它要这样吃法，那那些龙呢又会不会甘心给它这样吃呢？它不甘心，又去向佛投诉，就说有这样的情形呢我们不行的、哦、虽然它都希望解决，但是还有很多子孙呢它都爱护自己的子孙的嘛，那不希望给这个大鹏金翅鸟呢就去这样着食。那佛陀呢就给了一条袈裟给它，叫它呢每一条龙角你就用条袈裟的线呢绑住它，绑住了之后呢大鹏金翅鸟就不可以食了。那结果大鹏金翅鸟呢找不到他们，找不到他就没得吃，那他就知道佛陀救了他们，那就跟佛陀说，他说你救了他，但是你知道我现在怎么了，我的肚子打紧鼓，我没得吃、啊、那你怜悯他就不怜悯我，那你只有大细超啫。那么佛陀呢他说你少不要嘈住，如果是肚饿的话我会叫弟子呢出席布施施食给你，咁中午嗰餐咧，梗有噶啦，罗刹鬼子母、大鹏金翅鸟，有呢啲，咁啊令到佢咧得以饱满嘅，要念一个咒，咁啊施嗰啲饭啊，咁攞出嚟俾佢食噶，咁啊两度都解决咗咯喎，咁佢自己本身咧，佢亦都系苦噶喎，系畜生身啊嘛，系嘛，一餐就要食咁多粮食，冇得食嗰日就真系惨啦，咁所以佢亦都有希望咧脱离佢嘅本类啫。咁啊，紧罗罗咧就系、是、叫做疑神啊，疑就疑惑疑惑。咁呢一种众生咧，佢成个身咧就好似人一样，唯有嗰个头咧就一只角，一只独角咁生咗出嚟喺呢度。咁呢一种咧就系、是、又系咒恶喺天上咒阴恶嘅神。咁啊，摩喉罗奇咧就叫做大蟒神啊，大蟒神咧，佢如果唔愿呢个人生去参加法会听法。他本身呢就在地下盘的大蟒城，他那个身形的直径大概呢都有成三尺，那么很长 很粗的。那么、这个大蟒蛇呢，他佛每次讲法的时候呢，他都会现人这样的身形，但是他的头呢仍然好像蛇这样的头去参加这个法会。那所以呢一路走下来，天龙夜叉玄特陀阿修罗迦楼罗紧罗罗摩喉罗奇，总共八个，就为之人非人等，即是呢总的称呼呢，即八部的称称，所以就叫做人非人等了。因为这些呢都不是人嘛，但是他又现这个人形的，所以叫做人非人等。那么这个呢就是总括，总括了之后，如果以这些这样的在天界人非人这样的人，他们有这个根基而可以修行切脱离他本类的话，观世音菩萨呢都会现他的本类而向他说法，令他得以解脱的。那么应以执金刚神得道者，即以执金刚神而为说法。金刚神呢就是护法金刚了，他经常在寺门里面做像就是揸住啲金刚柱在两边门口咁样嘅，咁佢哋咧就系护持呢个佛教啦。咁啊，佛咧就再同呢个无尽意菩萨讲啦，佢话无尽意菩萨，嗱，观世音菩萨成就如是功德，以种种形游诸国土，度脱众生。咁啊，因为佛咧 介绍了32种啊，即32种的类别形态的众生，话俾个无尽意菩萨听，观世音菩萨佢就有呢个本事，有呢个能力去变化唔同种类的众生，去度唔同种类的众生。咁所以咧，就话佢成就种种嘅功德啦，成就呢一种嘅不可思议嘅功德，可以变化万万千千。虽然佢呢度就系讲32种啊，32应化身啊，其实咧，观世音菩萨唔止系咁样。佢有阵时会变成咧啊水啊，或者系食物啊咁样供应俾你噶喎。如果你肚饿嘅时候，佢可以变啲生果啊。如果你走失咗、迷失咗喺啲森林里边啊，佢会变啲生果俾你，俾你摘嚟食，得到咧唔使饿死。观世音菩萨咧，佢自然唔一定系众生，唔一定系啊人类。所总嘅嚟讲，佢就种种功德、种种嘅身形，去游诸国土，去度脱所有嘅众生。但求你得道，观世音菩萨佢唔介意变乜嘢都得嘅。咁啊，记得有一次咧喺宋朝嘅时候啊，福建有一位状元，佢叫做蔡襄。呢个蔡襄呢个人啊，非常之耿直嘅，咁个官啊做到好大，喺朝廷里边咧。嗰啲奸臣咧非常之妒忌佢，咁啊希望咧除咗呢个眼中钉就好啦。咁啊正因为佢呢个人咧做官依然正直，又有本事，咁啊得到好多小人憎恨乜嘢好多嘅烦恼啦。咁啊咒佢一本，就令到佢咧回流啊，放翻佢下放落去家乡嗰度。咁佢翻到家乡咧就系、是、福建嗰度，今日泉州。泉州嗰度咧有一座叫做洛阳桥，咁啊初时就未有呢座桥嘅，正因为呢座江咧好阔，风浪又大，来来往往嘅人咧经常浸死啊！咁呢个蔡襄翻返去之后，就体现咁啊，就发起一个心咧，就要建一座洛阳桥。呢座洛阳桥啊，好长啊，2里几长啊！咁佢一谂谂呢一样嘢之后，佢就要做啦，要做就揾人去画呢个桥嘅工程咯，又揾人做咯。咁啊，你知道嘅要筹款嘅时候系咪好艰难啊？个个人都唔肯咁容易攞钱出嚟俾你建桥噶。咁啊，点办咧？啲资金咧，政府又唔会拨俾你啦。咁啊，以本地嘅嗰个本院嘅人咧，嗰、那个库房里边又唔够呢个钱，咁啊点办咧？咁啊，蔡襄咧就入谂夜谂，咁佢自己都唔知道点样去建呢个，但系佢就有呢个心。咁啊，结果观世音菩萨咧就帮佢啦，都唔使去求，自动上会，自动帮佢。咁观世音菩萨又点样帮咧？佢就扮成一个黑衣女，咁啊，烂衫烂裤，反而个黑衣男咧就烂裤，咁啊到处乞食。咁佢乞咧就唔系乞嗰啲都冇饭食啊，住茅寮嗰啲喎。去乞嗰啲大富人家，有几进大屋嗰种，门口有两对石狮子嗰种，咁啊乞到嗰啲咧，咁啊呢个乞衣女咧就17岁，嗰、那个样又靓到咧，冇人喺世间度见过咁靓，虽然系难生难逢，咁佢出把声咧，莺声鸟啊，好似嗰啲莺啊鸟嗰啲靓到不得了，咁啊。大爷可怜可怜啦咁，咁啊，佢一出嗰把声，里边嗰啲大员外啊、大官啊嗰啲听到啦，听到把声，即刻走出嚟睇一睇。虽然系烂衫裤啫，哇！乜呢个女仔靓得咁紧要嘅？咁啊问佢啦，你做乜嘢？佢话我因为自细就冇咗父母，穷，咁啊而家到处乞食。咁呢个。有钱的人呢虽然有老婆的了，有妾侍的了，一看下动心了开始。啊这个乞衣女如果是收藏了她，那就挺好是吧。那我问她呢，你屋企在哪里啊，你有没有地方住啊，那就逐样问她啦。那她说我没有地方住的，我随街乞食去到哪里住哪里的呀，那她说这样啊，那你需要多少钱啊， 他说我但求一餐两餐饱饭不用饿肚就可以了。咁呢、這個呢啲言外呢亦都唔出聲，但佢家家都係咁樣，佢家家都係咁樣講。講完之後呢，呢啲有錢人家呢佢自己唔自動出面就係啦，搵個下手囉，搵個下手去跟蹤佢囉，係啦。咁呢一個觀世音菩薩呢，佢亦都知道每一個人嘅心理點樣，所以佢挽住嘅黑衣男呢一路去到去一個地方一直坐低啦。咁個個嗰啲下人呢屋企呢藏埋嗰啲金啊銀啊，個個都諗住啲瓮金咧就儲身好嘅，呢一瓮銀咧就我哋儲住住嘅。嗰陣時咧就得啦，攞曬出嚟，攞曬出嚟咧。咁呢個衣女咧坐喺個地方度就唔走啦。跟住一個二個嗰啲人咧，嗰啲下手喺度問佢啦，問佢你想唔想到我哋某某沿海屋企啊？佢話我而家坐喺度，我乞到錢。我如果夠生活我就不去，如果夠生活呢我就去。咁呢啲下人呢就你認為點樣先至夠生活呢？佢話你掟啲銀落我就難度囉，掟落我就半度囉，咁就掟咗我咪夠囉。咁就個個人都一抬一挪一挪一按一按嗰啲，咁就抬去個身邊咪掟啦。誰知道呢個黑衣缽呢掟來掟去都唔會，佢貼咗落就難度。咁啊幾十挪嘅銀金掟曬落去，仍然唔滿。好啦，知道上當啦，一個二個。咁啊，觀世音菩薩喺度引人啊掟錢落嚟啦。另一方面，通知蔡襄揾幾個衙差，幾十個得啊，抬銀。咁啊，攞幾個大麻包袋嚟啊，放喺個袋口，抽住嗰只籃一路倒，倒咗幾十袋，就喺只籃嗰度出嚟，都一隻籃在住啫。咁啊，只籃就唔滿，但係幾袋咧都滿曬幾十袋，又抬翻個衙門嗰度，咁就夠錢起呢座洛陽亭。咁啊，到打莊嗰日咧，又感動咗呂洞賓嚟喎。呂洞賓咧自動同蔡襄講：我同你向呢個海龍王同佢咧講個人情，退朝山脊，等你好落莊。咁啊，呢度咧就叫成咗啦，建成咗啦。而家仲喺度啊！好似有冇人去嗰度旅行過啊？洛陽橋啊，好出名噶嘛，喺泉州嗰度噶。咁咧係觀世音菩薩啊，佢就係以種種形由呢個佛土。咁啊，仲有喎，佢個形態咧就唔限住，仲有唔限住形一個紅事，佢可以現好多個嘅。在同一個時間他可以不同的身形出現，他是這麼妙，他的功德他的神通就是這麼了不起。記得上次呢在南北傳時講過一個就叫做達摩祖師的，是吧？達摩祖師我們大家都認識的了。還有那個普智公和尚呢都是同一個朝代的，但是他可以又現達摩祖師又可以現普智公和尚，咁啊，都系喺朝代里面。咁啊，记得呢个普智公和尚咧，就受呢个梁武帝非常之重视同埋爱戴。咁啊，佢嗰个皇后啊，妃子啊，佢个皇后咧个心啊非常之恶毒嘅。咁见嗰个皇上时时咁样请啲法师翻嚟应供供养佢哋，嗰心咧就好妒忌啊，好恨啊。咁啊，想整啲出家人，想呢个梁武帝咧以后唔好供养啲出家人，所以咧有一次要供僧嘅时候，佢就吩咐嗰啲厨房嚟啦，做咗好多肉包，做啲肉包去供养呢啲出家人。谁知道佢应供嗰啲人咧，个个都有神通噶嘛，咁啊预早就做定啲菜包，摆喺只三袖度啦，个个都偷龙转凤，肉包就放入个三袖袋。食就食自己嘅菜包。